大家好，我是徐锦川，非常高兴能够再一次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王小波。首先吧，这个作为王小波的一个粉丝啊，崇拜者啊，或者就说是这个谬托之极也行。我对这些年里的这个依旧火爆的王小波现象啊，感到特别的喜悦啊。在他逝去的这个20多年里啊。王小波一直被人们关注谈论，我们会发现，特别是在这个自媒体中啊，像微博啦、微信啦啊，或者一些公众号的这个文字里，王小波被经常的引用。在书店里呢，王小波的书是这个畅销书而非畅销书啊。在这100年里吧，这个能够这样被长时间的不间断的讨论的作家有两位，一个呢是鲁迅啊，再一个我认为就是王小波。当然了，从这个思想谱系上说呢，他们不是一头的啊，只是形式上我觉得他们有很多相似点啊，比如他们都写小说，同时呢又都热衷于这种这个杂文随笔类的文字啊。当然了，鲁迅呢还爱写散文。王小波这个几乎没有吧，因为这鲁迅的散文里头交织着那种这个爱恨情仇的浓烈的感情，而王小波总是这种天凉好个秋的那种心境，所以他不怎么写这种抒情性的文字，他的这种散文都写在情书里了。王小波的这个小说他写的多一些啊，相对鲁迅而言吧。但是你其实数一数呢，拢共也就是百多万字吧，作为一个作家也不算太多。王小波死得早，比这个鲁迅呢少写了10年，因为死的时候鲁迅是55岁啊，王小波是45岁啊。还有一样就是这个他们写给这个恋人的情书都发表了啊，或者我们说都能够发表啊，这是他们这个相似的一些地方吧。重要的是呢，这个小说家而热衷于实文，我这里指的这个是这种议论时事的文字啊，这是不多见的，因为这里边有个巨大的机会成本啊，就是时间，所以这里我们就要说到他们的这个责任感啊，那种强烈的且紧迫的社会责任感，对国家民族的关切啊。因为是小说家嘛，所以他们的文章呢就都比较富于这个文艺性啊，对于各种问题啊，即便是这个理论性很强的问题，也是一种这个文艺性的表达。这就成了他们这个文章的另一个相似点，就是都比较好看啊。王小波就说过啊，大意啊，那个意思说先把文章写好看了再说啊，别的就管他妈的啊。这个言而无文呢，行之不远。王小波的文字都非常非常的有趣，我想这也是他被喜欢的要素之一。这个当然都是幽默的气质呢，王小波跟鲁迅还有一些不同的啊。鲁迅重讽刺，王小波是调侃，鲁迅是这个夹枪带棒的，王小波是绵里藏针那种啊，或者我们说鲁迅凝重啊，王小波是洒脱一些。那我们来找一个句子来看啊，我看一看。你看鲁迅是呢，这么说啊，人最苦的是梦醒了却无路可走，而王小波呢，则是这个活下去的诀窍是保持愚蠢，又不能知道自己有多蠢啊。鲁迅说，用笑脸来迎接悲惨的厄运，用百倍的勇气来应付一切的不幸，而到了王小波这儿就成了这个。我们的生活有这么多的障碍，真他妈的有意思啊！这里面说明这王小波有一些黑色幽默的气质。那么这个两个人的区别，我想大概和他们这个所处的环境不同啊，也有一定的关系。那么相对而言呢，这个鲁迅那种痛斥啊诅咒啊，他不但忌讳啊，他那个时代里头没有那么多的敏感词嘛啊。这个北洋政府的意识形态工作效率非常低啊，非常失败啊，所以才有鲁迅嘛。所以如果说鲁迅呢是在这个沙漠里跋涉的话，我觉得王小波呢就是在荆棘里头穿行啊，如履薄冰，整个因为就一趟雷的节奏啊。 上一次呢，我们讲了一些王小波这个言说的这个基本点啊，我把它分为两个，就是这个自由主义的理念和反传统。今天我们主要来谈一谈他的有趣。王小波是自由派作家啊，我觉得这个标签是很重要的啊。自由派、自由主义，这是指他的这个创作理念，因为他的身份呢就是个自由撰稿人。现在的这个自由撰稿人多了啊，有的人呢靠这个公众号就能够赚钱生活，但是自由撰稿人这词儿在那个时候还是个这个令人生疑的称谓啊。所以当时呢，王小波从人大辞去教职的时候啊，他老妈还为之担忧，说你这也没个固定的收入，将来这要生病怎么办呢？啊，王小波当时刚刚获了这个台湾联合报的那个文学奖啊，那是个大奖了，刚获得不久，手里头有一些奖金，估计分到他手里头大概有几万块钱吧，啊，人民币。我小人心度君子腹的猜一下，这大概可能是他敢于辞职的一个小原因。但你有谁能老尿那么高啊？啊，你总不会年年届届都获奖吧？啊，再说那点奖金也不够花一辈子。据说王小波还考了个驾照啊，估计是 A 类的吧。因为他说这个将来实在不行我就开车跑运输去啊，会开车在当时还算个技术活呢啊，不然你就得扛大个了。总之呢，这个当时要是想靠写小说养家糊口啊，挣钱啊，那还真是个这个让人心惊肉跳的决定。即便现在哪个敢靠这些小说写小说这个来谋生啊，啊，现在的情况还不如20年前呢。啊，所以现在这个小说家都改做影视编剧了。王朔说这个写剧本是直从欢场，写小说是自断尘缘。我们的王小波是两样都做了，却这个仍在场外啊，功利场外。94年的时候，这个张元邀请他写了一个这个东宫西宫啊，是同性恋题材的，而且在阿根廷的电影节还获得了最佳编剧奖，当时是国内是获得的这个国外的这个唯一的吧，是第一个呀，啊，是个大奖，这是很了不得的。王小波生前几乎就没有见到自己这个正经八百的小说正经八百的出版过，啊，这是令我们感到慨叹和惋惜的吧。这说明他的小说出版并不容易啊，也可以看到就是他并没有靠着他这个小说来挣钱生活。这也是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这个优秀小说家的命啊。王小波自己也说，他说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文学次序啊是彻底颠倒着的，末流的作品有一流的声音，一流的作品却默默无闻，最让人痛心的是最好的作品并没有写出来啊。这个上面这句话呀正是他自己境况的写照。王小波呢死于1997年啊，那一年他45岁。他写了几十万字的这个散文随笔，我们笼统地称之为文章。王小波是不属于大众的啊，他太高级了，他只属于一部分人。这部分人我觉得可能是小资啊，是文青，是这个不受主流意识形态左右的啊，不被那种热情口号蛊惑的。啊，简直我们就可以说是一些不会被那种这个伟大目标激励的理性人吧。所以王小波说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我们啊，一种是他们。王小波是属于我们的，或者吴宁说这个王小波是知识分子的鸡汤啊。这个知识分子的鸡汤呢跟大众的鸡汤区别是这个里面有辣椒油啊。这个世界上总是会有一些投机分子啊，就是他们吧啊，这些人是口是心非的啊，招摇撞骗的。还有一些呢是这个有身躯无脑子的，我们叫他乌合之众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王小波的立场就是你们继续捣乱去，但是我要表明你们没有骗到我啊。我认为这就是王小波的立场。而且这个我觉得你拥有了这个王小波的立场之后，那你就不仅不怕领导，而且你也不会怕大众了啊。 这个李银河博士说呢，在王小波身后啊，出现了一个奇特而略带神秘感的现象啊，就是不少人呢，这个不约而同地表达过这样一种感觉，就王小波像一个街头暗号，这些人从别人对王小波的喜爱程度啊，来辨别对方是否是同类。我记得这个王小波死了以后啊，一个这个电器铺的小老板说，哎呀，以后再也看不到王小波了。我觉得这个小老板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啊，我们可以引为同道。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我们，一种是他们。我觉得这句话说的太妙了。这个最近这几年里吧，我们总是能听到一些人的响亮的声音嘛，啊，比如那位这个《环球时报》的主编啊，司马南、孔庆东之流，还有最近冒出来一个这个金灿荣教授。从他们这个言论当中，我们好像是很难分辨出他们是明白呢，还是糊涂呢，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呢，就是真傻呀还是假傻呀。王小波有一句话说，这个装傻是要不得的，装开了头就不好收拾，只好装到底啊，最后弄假成真。有个词叫九假不归嘛，这是胡适说顾鸿明的一句话。胡适先生还很少这么不厚道。哎呀，我认为他们开始的时候啊，多少都有点这个装疯卖傻的意思啊。后来这个引来围观了，得到喝彩了，什么人都有嘛。然后自己给自己定位，最后只好这个武道一以贯之，下不来台了啊。所谓九假不归也。在这儿，我突然想起我们要说一个中国现象，就是这个瞒和骗。这也是鲁迅的一大发现吧，或者说他造的概念啊。这原文呢是这样的，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道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啊。后面还有很多。这个瞒和骗呢，是中国人面对苦难和社会问题时的两个这个我们叫技术解决手段的啊。我们说呢，这个鲁迅所讲的那大体上是古时候的这个瞒和骗，虽然同为瞒和骗，古今还不一样。古代的瞒和骗这已经是我们这个老大中华根深蒂固的一种文化了，但它一般都发生在这个臣民之间，实际上并没有朝廷授意，一般都是士大夫或者叫读书人吧主动自觉的就把这活给干了。这个现代这两个技术的应用是意识形态的需要，或者我们可以叫这个奉旨瞒和骗是宣传的需要伟大事业宏伟目标的需要是真理部的工作，这就令人无语了或者说无解了。接下来我们只能做些分辨工作，谁在奉旨说假话哪个是投机行为我们得把那个最要紧的是我们得把那个真正的愚者就是愚蠢的人挑出来。为什么呢？这王小波说，他说假如我被这个大奸大恶之徒所骗，心里头还能平衡，而被这个善良的低智人所骗，我就不能原谅自己。其实王小波老师太厚道了在文化这个领域里低智者有谁是善良的那刚才那位教授所讲的他在这个各种场合大唱爱国主义的赞歌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经济状况，他做了一些不合乎实际的这个夸大的表述我在一个视频里就看到他这个说，将来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中国和外国。他又说呢，将来有一天呢，美国的这个生产总值只相当于我们的广东省，日本呢，到时候可能还不如我们浙江省。这头一句话里头是个文字游戏吧这个另外这两句呢，我们就很难猜到他的真实意图或者他干脆就是一句疯话不用我们费心这个去猜。但是不管怎么说呢，他这样讲话是没有风险的。至于这个是不是符合这个真理部的宣传口径我们不知道，但是大方向就是唱赞歌放卫星，这总是没错的共和国的历史上是历来如此，于今为例 啊，所谓这个大言误国以邀美名嘛。所以到了这里我们就要必须要做一个这个判断，就是他是真傻呀还是装傻。那么这个王小波的策略这个时候是怎么样的呢？我觉得他应该是这样啊，就是他们要是真傻，真的无知不懂啊，那我们还可以跟他讨论啊，告诉他这个真知真相，因为天生就笨的人还渴望变得聪明嘛。但是他要装傻呢，那我们就得退避三舍了，因为他是这个揣着明白装糊涂嘛啊，也许他比你还明白呢。他说假话是经过了计算的啊，他有收益，他那么说也不是不是说给你听的啊。这里呢，我给大家讲一个我自己的这个亲身经历啊，一个小算一个小故事吧。就是80年代末啊，我有一个朋友是一个小老板啊，有一天在这个饭桌上，他请客嘛啊，在饭桌上大家就大谈，他就对大家呀大谈美国，谈华盛顿啊，拉斯维加斯。其实啊，这个我这个朋友压根就没去过我们这个美国啊，那时候他连国都没出过呢。而这在座的这个几个客人呢，是经常去美国的啊，我是知道的，所以我就不断的拦住他那个话头啊，使眼色，因为他是我的朋友嘛啊，他这样这个虚伪或者是虚荣，我这脸上有点挂不住，但是他不听我的啊，就在那没完没了的说，根本拦不住。啊，我就这样，这个脸上红一阵呐、啊，白一阵的听他讲啊，直到吃完那顿饭啊，臊死我了。这个散席后呢，他还质问我为什么不让他说，老拦住他。我说人家张主任呐、啊、王处长啊，人家经常去美国，你跟人家瞎掰乎什么呀？他说我知道，我也不是跟他们说呢。那于丽娜不是没去过吗？啊，那于丽娜是个美女。当时他说完了这句话，顿时我就成为一个这个不合时宜的家伙啊！不知道我举的这个例子是否恰当啊？我要说的是呢，我这个朋友他说谎是拿了我做背书的啊，因为我在场嘛。就像现在有些这个专家学者呀、啊，不顾廉耻的大放厥词，实际上他们也是这个顶着知识分子的名义，而且呢，他还指望啊，甚至是胁迫我们叫好鼓掌。哎呀，这就使得这个奄奄助攻、莘莘学子都处于某种尴尬啊，甚至是危险的境地。我们都知道那句话吗？啊，我忘了是谁说的了啊，就是消灭了这个温和的批评之后，就会开始这个消灭那些不赞美的人了。那最后就是消灭那些鼓掌不起劲的人。哎呀，现在很难说我们目前处于哪个阶段啊。我认为我们现在面临着这个比王小波时代更严酷的这个言论环境啊，敏感词更多了啊，莫谈国事的这个范围更大了，不许涉及的领域也更广了啊，几乎这个每时每刻的增长着，每况愈下而每下愈况，不止一于湖底啊，连敏感词都成了敏感词。所以借用王小波的这个句式，就是我们的生活里有这么多的忌惮忌讳，真是一件黑色幽默的事啊。这个现在这个连有些公开出版发行的书籍也要下架啊，那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正常的文明的社会应该有的状态。我们记得这个读书无禁区的这个口号，那还是79年啊在读书杂志上提出来的，现在看来我们要重温了。和王小波那个时代相比，我还认为现在知识分子的底线也越来越低了啊。这个越来越多的人说假话，好像我们处在这个一个无边无际的那种假面舞会里吧啊。他说，在一个互联网的时代里，这个瞒和骗的有效性啊，显然是大不如前了。而我们又不能既知晓又服从啊，这是埃伦坡的话。我刚才这个看在翻朋友圈的时候，我看有一句话很好啊，这个转的一个帖子吧，说从来历史都是赢家来书写啊，直到输家发明了互联网，这句话很有意味，好喜欢。这个不允许批评的意见、反对的意见啊，甚至建设性的意见也不行，这简直是令人这个感到不解。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怕引起人民群众这个思想认识的混乱啊，所以呢只能允许这些正能量，只能是赞美歌颂啊。我们真不知道那些新闻自由、舆论自由的国家是怎么维系到今天，它还没烂掉的啊。这也不许说啊，那也不许看，这个历史问题呢前人止步啊，现实问题噤若寒蝉。那么说好的这个相信群众呢啊，这个说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啊，难道我们就是一个这个就是只能是一个而且必须要靠这个正能量好消息才能存活的民族吗？再过几天我们这个国家就要摆脱贫困了啊，这是个好消息啊，说的是这个物质生活。但是我们精神上这个和思想上的这个羁绊桎梏啊，为什么不能摆脱呢？王小波说过这样的话，说自我懂事以来，对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总是评价过高，对我们人民的智力道德水平评价过低，我认为这是一种偏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偏差呢？这是一种治国方略吗？接下来王小波就说到了啊，假如这是出于策略的考虑，那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王小波写过一篇杂文叫《花剌子模的信使问题》，说是这个中亚的古国呀，花剌子模的这个有一个这个、国家有一个古怪的风俗，就是凡是给君王带来好消息的信使呢就能够得到提升啊，带来坏消息的就送去喂老虎。于是呢这个将帅这个出征在外的时候，凡麾下的将士有功，哎，就派你给君王去送这个报喜送好消息啊，这个你要有罪那我就派你去送坏消息，顺便也给这个国王的老虎送去食物了。王小波说这个知识分子跟花剌子模的信使有相似之处啊。接着他就说到现在啊，做这个好消息信使的人很多，尤其是人文学者。比方说啊，现在大家发明了中华文化是最好的文化，世界的前途依赖东方文明。那近年来我们就总是能看到这种战狼式的学者的身影了，那就证明了我们这个社会的选择和这个取向。啊，前面我们提到的那位这个夸大中国经济状况啊，当然同时他要贬低西方啊，他这种专家就是深得要领的人，当然了，看出这点好处的人呢不止，况且领会这种东西也不需要什么智慧啊，无耻就行。那么现在呢，这个寡廉鲜耻、胡说八道的人呢，多如过江之鲫啊，而且调子越来越高，他们是义正辞严的说假话呀啊，我们都不好意思听了，他们却还好意思说，正所谓方兴未艾。而且这些这个战狼式的学者还都言为耳辩啊，这是荀子的话，说这种人说假话呀还特别的这能讲啊，有理有据。那这种风化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这个认知范围了啊，甚至我们都没有词汇去反驳了啊。就像王小波所说啊，这种时候学者们要承受着一种压力，要和骗子竞赛与经四座啊。王小波呢已经故去20多年了啊，这20多年里呢，中国社会啊，特别是政治生活的这个变化并不大啊，我是想说这个进步不大，所以我们面临的仍然是王小波的问题啊，就是关于常识的问题，不是什么这个现代啊、后现代啊，甚至什么末法时代的问题啊。比如说中国与西方的矛盾啊、纠纷或者是冲突，我就认为它不是什么这个文明意义上的啊，文明冲突这个帽子太大了啊，虽然我们也可以戴得上吧，然而并不合适啊。这种冲突是这个仍旧是这个制度上的啊，谈不到宗教文化甚至这个民族宗族这个种族这个方面去。我们现在积极以求的是这个仍然是自由主义的 1.0 版啊，是言论自由、司法独立啊、权力制衡等等等等吧，这些这个是处于政治文明里的这个幼稚园的课程，好多敏感词啊。那其实呢，这些课程也正是王小波这个喋喋不休的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变化不大 啊，也不能够大而无当的说到那些这个文化的、文明的、宗教的那些问题去啊。当然了，如果出于一种言说的策略，那我就不再智慧了啊，我也理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谈一谈王小波的小说吧啊，这是我今天特别想说的。无论如何，王小波首先是一位小说家啊，这是他的正业。他差不多是49年之后到他那个时候为止啊，国内不多见的这个职业作家啊，这说的是他没有固定的工作和收入，就是诚心要靠这个稿费谋生。所以说那个时候呢，我们国家的这个作家都是有单位的啊，文联、作协、文化局什么的，就是不坐班还拿工资啊。这个王小波呀，92年辞职，97年辞世，五年的时间，他好像是预知到了自己的阳寿了，所以在这段时间里呢，连写带改的一两百万字的文字量啊，劳动强度不可谓不大。而且他还不怎么著名啊，还有挖空心思的张罗这个出版的事儿。我是这个97年，就是他去世那一年呢，才第一次读到他的作品，还是杂文集啊，《我的精神家园》啊。当时我一看，有干净利落的文字，真是了得呀！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有这个精彩的小说呢啊。那个时候我是个狂热的文学阅读者啊，尚且如此。有人说这个王小波是中国的乔伊斯兼这个卡夫卡啊，这当然是一种赞誉了。不过呢，我觉得他跟这个乔伊斯的这个瓜葛不大，卡夫卡是有一些的啊，他不是学卡夫卡，他本人就带着这个卡夫卡的气质。我这么说是因为我觉得很多人模仿卡夫卡啊，当然学的也很像了，但总差着那么一股劲儿，因为卡夫卡是一种世界观啊，它不是一种写法。王小波的这个四部小说当中啊，《黑铁时代》是由王小波的魏静制作啊，魏静遗稿编成的啊，应该说也跟卡夫卡的命运一样，这种这个未完成的作品也没有被焚毁烧毁啊，而是结集出版了。如果诸位有谁没有读过王小波的小说啊，同时又想有效率的读一点的话呢，我推荐这个黄金时代里的黄金时代啊。青铜时代里呢，我推荐这个红湖夜奔，白银时代呢就选这个2010，黑铁时代没空就别看了啊，那是给王小波研究之用的啊，我就不看这个爱你就像爱生命，就如我没看过两地书一样啊，我觉得写的再好也是私欲啊，私人领域有公共意义但是不大。有人说看不懂王小波，我觉得这种可能是有的啊，但是我要说这个读不懂王小波呢，这属于一种认知障碍啊。我这么说也不完全是贬义啊，因为读懂或者最次你能够读下去王小波呢，需要你跟他持同一立场啊，相同的趣味和价值观，这种前提下呢，你才会在这个阅读时发出会心的微笑吧。啊，王小波的小说具有某种这个互文性啊，同意反复。他这几乎全部小说里头啊，都有一个王二，王小波在家里行二。黄金时代的港版的这个书名就叫《王二风流史》。其实包括他写古代故事，也穿插着这个王二的事情。比如他写这个李靖和这个洪福这个古代故事啊，里边就穿插着王二和同事小孙老师同居的生活细节。啊，里面他写到这个学校啊，高校里边的情节，其中有一段说，这个系里的一个女老师是计划生育超标了，结果全系株连，每个人都罚款，所以王二就在书中发牢骚，他说他生孩子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啊，啊，接下去呢，他又写这个古代的李靖株连别人的事儿，你看这就让这个古今的故事之间有了联系，所以说这个王二呢，他既是书写者呢，又是当事人。我们知道这是一种这个原叙述的写法啊，就是他随时在提醒读者，我正在写小说，我写的是小说，你可以看我的故事啊，但你还要懂我这个故事的意味。哎呀，当然了，有些人呢看不懂你啊，也有看不习惯的因素 啊，因为王小波的这个非线性、反线性的这个叙述风格，特别不符合我们传统小说的这个叙事特点。王小波无疑是这个一流的小说家了啊，这还是从他这个写作技术上来讲的，结构能力啊，风格化的文本啊这些。其实更加重要的是他的这个批判精神啊，他对生活的洞见，在他身上所体现的最可贵的意义就是这个一个作家啊，文化精英、知识分子啊，这种担当、责任担当。前面我们讲到了，这可不是每个作家，甚至不是大部分作家这个所具有的品质啊。所以索尔仁钦说，这个文学如果不敢传达那个时代的痛苦和恐惧，那是不配称为文学的啊。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当代我国符合这个标准的文学作品并不多啊。另外呢，需要强调的是呢，虽然是写文革那种悲惨时代里的故事和人物，王小波的基调啊，并不是酷诉。这也是他有别于同代作家和同类作品的地方啊。因为写到文革的时候，作家们大部分都是酷诉腔，我叫他们是这个访民体啊，就是那像就是户田强地的喊冤，盼望青天大老爷啊。这个或者是经磨历难，最后平反昭雪，苦尽甜来，这基本上都是这个伤痕文学的套路。而王小波呢，他是以这个幽默、黑色幽默的口吻来描述这个伤痕时代吧，啊，他嘲笑。那么从他的这个嘲笑当中，我们能够看到的是现状啊，鬼魅并未消失，他还在戕害着我们。那我们常常觉得这个王小波小说里的人物啊，主要是这个黄金时代嘛。因为这部作品是集中写这个文革岁月的，里边那个王二特别像哈薛克的好兵帅克啊，就整个世界都疯掉了，但帅克是清醒的啊。这个帅克虽然清醒，但是他没办法呀 啊他说了不算啊，只能跟着打哈哈嘛。王小波的身份是个知青，但是王小波不是知青作家。这个知青作家是某一时期特指那些这个下过乡插过队的诗人和小说家啊，而且他们呢也都愿意以那个时期的农村生活为素材来写小说。王小波他可不是写这个城里人在农村受苦啊，更没有那种什么青春无悔这样浅薄的咏叹。在那一波作家里头，跟这个王小波有一些接近呢是这个阿城啊，特别是他这个妻王啊，也是写这个知青生活的。只是我觉得这个阿城啊，他藏得太深了啊，藏得深并不就是深刻 啊阿城没表情，而王小波在嘲笑的时候，他眼睛里是有泪花的啊。我个人有个见解，这也是王小波喜欢用的句式之一吧。我认为中国作家里面最应该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有两个人啊，一个是王小波，另一个是陈忠实。这两个人都写了中国人的苦难啊，并且都批判性的这个指向了那个苦难的渊源。陈忠实是写实的现实主义的笔法啊，王小波呢是现代小说的这个写法。说到这个现代主义文学，这是王小波情有独钟的文学流派啊，所以这导致人们称誉他是这个中国的乔伊斯啊，卡夫卡。他在很多文章中也不断的反复的提到了这些作家啊，也大部分都是这个现代主义小说家啊，他很少提什么这个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啊。你像他提到过这个多拉斯啊、米兰昆德拉、卡尔维诺啊，这还有啊，就是这些法国新小说的这个前驱们嘛啊，还有这个肖伯纳啊、加西亚马尔克斯啊、略萨、奥维尔啊，当然了，还有这个卡夫卡和乔伊斯了。我觉得这个昆德拉是一定的吧啊，中国作家不受昆德拉的影响，那几乎是小概率事件啊。原因很简单啊，也很明显，我们有相同的这个意识形态的背景啊。顺便说一下，昆德拉到了法国之后，用这个法语写的那几篇小说啊，对中国作家的影响就示威的不堪了啊，几近于无。那么这件事说明呢，作品的内容是决定性的。昆德拉对资本主义巴黎的批判让我们莫名其妙， 但是他对社会主义布拉格的控诉我们是感同身受啊。这里我插一句啊，我前年吧去这个布拉格，正好赶上这个寇德卡的摄影作品展，虽然大部分作品我都见过，但我还是被这个震撼了啊，就是那些张反映这个布拉格之春的照片啊，愤怒的人群，迷惑的眼神啊，坦克车什么的。那么这位举世闻名的大师，他也有很多其他作品呢，但是我都不那么感兴趣，乃至于不熟悉。我只是对这个1968年春天的那几天在捷克发生的事件啊有强烈的感觉啊，大家知道这个原因。这就是这个东欧作家，特别是这个布拉格的作家对我们的意义吧。王小波说过，说我们的生活里有这么多的这个悲惨，真是写不完呢。所谓国家不幸，诗人幸。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作家是真幸运啊，还有一大笔财富还没挖掘呢，还埋在地下呢。这里我插一句啊，我前年吧去这个布拉格，正好赶上这个寇德卡的摄影作品展。虽然大部分作品我都见过，但我还是被这个震撼了。就是那些张反映这个布拉格之春的照片啊，愤怒的人群，迷惑的眼神啊，坦克车什么的。那么这位举世闻名的大师，他也有很多其他作品呢，但是我都不那么感兴趣，乃至于不熟悉。我只是对这个1968年春天的那几天在捷克发生的事件啊有强烈的感觉啊，大家知道这个原因。这就是这个东欧作家，特别是这个布拉格的作家对我们的意义吧。王小波说过，说我们的生活里有这么多的这个悲惨，真是写不完呢。所谓国家不幸，诗人幸。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作家是真幸运啊，还有一大笔财富还没挖掘呢，还埋在地下呢。这里再插一句啊，我前两天在网上看了一篇批判这个白鹿原的文章啊，我在微信里还转发了这篇文章。我对那个作者的那种这个身文周纳、上纲上线的那种文风表示了愤慨啊，现在还难说这个真理部是否要对这样优秀的文学开始意识形态的围剿啊，我们拭目以待吧。实际上呢，我认为真正的影响都是气质上的啊，就像我们前面谈的那个卡夫卡，就是王小波的气质上就卡夫卡啊，这种气质上的同类并不一定要在形式和风格上相近啊。如果在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对王小波影响最大的文学作品呢，就是那些反乌托邦的小说啊。那么这个反乌托邦的小说呢，这个主要有三部吧，不知道大家这个是否知道啊，就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乔治奥威尔的1984和扎米亚京的我们。这个王小波在他的文字当中是经常提到这个乌托邦以及这个反面乌托邦啊，我们可以说他对乌托邦是深恶痛绝的啊。那么乌托邦呢，就是这个没有的地方或者好地方。那么反乌托邦呢，就意在这个摧穿它啊，就是那种啊财产是公有的，人民是平等的啊，实行按需分配的原则。啊，大家都穿统一的工作服，在公共餐厅里头一起就餐，啊，说穿了，这个乌托邦就是国家主义、集体主义、政教合一，啊，最终肯定要导致这个集权专制、个人丧失，啊，王小波呢，这个1978年就看了1984，啊，这在我们国家的读书人里头是很少的，啊，他有这个条件，差不多是20年前吧，啊，20来年前，我跟王小波的一个发小啊，胡贝贝一起聊天。他们都是那个高教部大院的孩子，胡贝贝老师就说是王小波呀，是在这个外文局的内部参考资料上啊连载时看到的，所以说他看的是比较早的，受影响也比较早。我认为乌托邦理想对人类真正的戕害啊，还真不是他主张的那种没有差别的世界啊，而是他不允许存在有差别的世界。所以说，与其说我们这个厌恶乌托邦的理想，还不如说我们痛恨它背后的那个暴力。王小波呢是最不像中国作家的中国作家啊，他的思维方式、精神状态完全不是我们这种文化里头能够生长出来的 他在他这个小说当中把我们这个习以为常的意义给解构了，所以说呢，这个我们谈到他属于这个书斋型的学者型的这个作家啊，这种类型的作家，他们不用发明什么故事，他有一点线索就可以啊。当然了，这个他们写古代的故事，那肯定是要借古讽今啊，当然是要影射。比如这个《鸿鹄夜奔》啊，它既不是历史小说，也不是科幻小说啊。我想说它是隐喻小说，本体长安城啊，就是北京城，只不过北京这个喻体不出现。但是如果你细心的话呢，你会从这部小说里头，你看到它字里行间啊，每一句话都有所指。你比如开头第一章，他就写到啊，第一章开头的时候就开始写，在本章里一再提到一个名称头头们，在一本历史小说中出现这种称呼多少有些古怪，作者的本意是要说明头头这种身份是古已有之。刚才我念的这一段，据这个王小波全集的这个责任编辑说，这小说原稿当中写的是领导，后来为了避某种讳出版时这个把文中的领导改作头头。所以由此可见呢，这部由古代传奇故事引发的这个创作影射的意图是非常这个明显的，所以才具有现实意义嘛。不知道大家是否都读过这篇小说啊，我还是简单的介绍一下吧。就是它取材于这个唐人传奇风尘三侠的故事啊，李靖、鸿鹄和这个裘然客的故事。李靖大家应该知道，就是大唐的这个常胜将军啊，后来的魏国公啊，鸿鹄呢是他的夫人。这里面鸿鹄夜奔呢本身就是一个妇孺皆知的古代故事啊，因为有各种这个地方戏都讲这个故事了。但我觉得即使你不知道这个典故啊，你看王小波颠覆解构了之后的故事人物也一样能产生共鸣，只要你跟他有相似的这个趣味和价值观啊。这个小说呢，他讲李靖啊是一个有头有脑的聪明人，但是在大隋朝的这个洛阳城里头，他不受重视啊，才能得不到发挥，怀才不遇啊。这样呢，他就怀揣着理想啊事业心参加了唐太宗的队伍啊，这就是寓意这个李靖啊是那些参与了革命事业的这个知识分子啊。这革命成功了啊，李靖那就是开国元勋，这个他负责这个新首都长安城的建设啊，政治的、经济的、甚至文化生活的这个各种规章制度的建立，那无不浸透着这个李靖的心血啊。他是个聪明人嘛啊，聪明人嘛。但是他没想到的是什么呢？他设计了这些机制之后，他时时的又受制于这个机制啊。知识分子呢爱耍小聪明啊，喜欢帮助皇上设计这个整治老百姓的法子，他忘了自己也是百姓，或随时都会是百姓。那当皇帝这个不满意他的表现啊，这个时候李靖就要慌祸继而是惶恐，因为领袖的意图也难以琢磨呀，不能揣测圣意嘛。所以呢，他就又开始消沉，就提出要退休休息。但是革命形势不饶人呐，你想退出那是不允许的，这就让他这种人无所遁形于这个革命成功后的天地间，这就是说你在某种绝对权力之下，人生的荒谬处境。李靖是拥有过这个乌托邦的理想的啊，但是呢，当他发现这个乌托邦出了问题，这理想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那你想改正时已经都来不及了，也不可能了。所以王小波说，年轻时玩了命的证明自己是聪明人，老了又要装傻，前后矛盾啊。但这也正是做一个中国人最有趣的地方。那么这部小说是最能体现王小波的叙事才能的啊，读起来那简直是如这个悬河泻水，注耳不竭呀。所以也有人这个说到王小波的这个叙述我不够节制啊，反正我是很喜欢啊，我总觉得他简直是可以拆成这个活页来读，随便哪一页啊都可以捧读，哪句话都好玩 啊，文笔姿势色彩飞扬，有时候给我一种这个单口相声的感觉啊。北京作家嘛，有得天独厚的语言优势。王小波说嘛，文字是用来读，用来听，不是用来看的。我觉得你看了这个《红佛爷奔》之后啊，你会印证他这个说法。我总是要忍不住的想给大家读两段，最后这点时间我给大家朗读两段吧，欣赏一下王小波的这个句子。这里我再介绍一下啊，这个李进呢，在大隋朝里他不是老考不上科举嘛，因为他数学好，但是政治题总不及格。于是呢，他就在这个政治卷子上写满了大隋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但是考官也贼精啊，知道这家伙在取巧，政治题你这么答，我不敢给你低分啊。他喊皇帝万岁，谁敢说不是啊？啊，但是数学我给你个零分啊。这个呢，在我们国家的这个现实生活当中是有例子的啊。我和王小波这种年龄的人啊，都知道张铁生的事迹。张铁生是个什么人呢？也是个下乡知青啊。有一年好像七三年吧。有一年他参加高考，就文革期间好像是唯一的一次，他就是这么干的啊，在考场里都答不上题来了，然后他就用那个卷子写了一封信啊，写在这个卷纸上，在上面写这个自己拥护党中央毛主席啊，在这个生产队里头担任着生产队长，和贫下中农一起战天斗地，所以他没有时间复习啊，他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啊。最后他居然因此被录取了，而且当成这个好知青的典型来这个广为宣传。这件事是否构成了王小波写这个李进的这一段的动机啊？我不知道，但王小波知道张铁生的事迹，这是一定的啊。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啊，王小波说文字是用来听的啊，听一段这篇小说的段落吧。李卫公精通多思文，从多思文转译过几何原本。李卫公的译文，屈子曰：“直者进也。”你想透了脑袋才能想出这是欧几里得著名的第五公社，两点间距离以直线为最近。因为稿费按字数计算，他又在里面加了一些自己的话，什么不直不进，不进者远，远者非直也等等，简直不知所云。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段落具有维多利亚时代地下小说的风格，还有一些春宫插图，这都是出版商让加的。出版商说，假如不这样搞，他就要赔本了。因此李静只好把几何与性结合起来。我们再来念一段啊。当年洛阳城里这种人可多了，比钱东德所有的雷子加起来还多。在饭馆里吃着饭，就会有个人站起来，从腰里拿出个牌牌来，往桌上一拍，刚才你说什么来着？再说一遍。听见这话的人就只恨自己为什么要长这根舌头，胡说乱道，就像今天闯了红灯一样，要罚5块钱。洛阳街头也有红绿灯，那是2块牌子，上面写着下拐回避，遇到有要人的马车通过时就亮出来，闯了那种红灯会被关起来，就像今天胡说乱道了一样。是不是这两段啊，念起来往我是觉得特别的妙啊，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的这个感觉。下面我们再念一段这个关于红佛的这个描写啊。因为这个李靖呢，他逃出洛阳城，他是为了理想参加革命，而洪福呢，这个抛弃豪门生活跟李靖私奔，他是为了爱情啊，这男女是不一样的。那么革命成功后呢，洪福当了大唐的这个高干夫人，而且还是贵妇联啊，这个一个头头啊，主任委员吧，就是贵族妇女联合会的简称。那么李靖逝世之后呢，他就提出要寻夫啊，要自杀。上吊，他这个想法呢受到这个中央的高度重视，还成立了这个专门的机构来实施这件事。这么一来，这个程序就复杂了啊，事关精神文明建设啊，就不是他自己的事了。所以我们听听这段啊。后来洪佛才发现，想死掉也不容易啊，这些手续老也办不完， 正是因为这些手续老也办不完，所以长安城里每个寡妇都在办巡街手续，这样可以寄托他们的哀思，同时也表示死了一个丈夫他不是无动于衷。有了这样的名声，将来再嫁人也方便。所有巡街的寡妇要去的衙门墙上都贴满了征婚启事，而且有无数纨绔子弟在那里和排队的女人纠缠，有好多女人排了几次队就和别的男人结婚了，真正坚持到底死掉了的十个里也没一个，而且就是那个死了的，别人还要说他是找不到对象绝望而死的。再来一段啊。洪佛一气之下就大放厥词，丧心病狂地攻击大唐朝的制度，顺便也把已死的魏公骂了一顿，因为这些制度都是魏公制定的，像这样的话当然不能让他白说了。早晨十点钟他乱说了一通，吃午饭时现场记录就装订成册，冠以李魏公魏王人反动言论的题目呈到了皇上手里。皇上看了勃然大怒，几乎要下一道旨意宣布李靖是前朝反动头子杨素的走狗，是埋进大唐心脏的一颗定时炸弹。哎呀，就念这两段吧，啊，真是过瘾啊，我太喜欢了，觉得这小说写的有点周星驰的感觉啊。这个十多年前啊，曾经有几个人找到我啊，说他买下了这个《红佛夜奔》的影视版权，要搞一部电影，让我来帮忙吧啊！我当时就诧异，我说我认为这个王小波的东西是很难影像呈现的啊，这都是一个天才头脑里的诡异的这种这个奇思妙想，是这个天马行空的自言自语啊，思想驰骋，你这怎么体现呀？啊，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啊，这王小波是很难这个通俗化、大众化的。王小波的小说呢，包括他的这个《黄金时代》啊，这种比较写实的吧，到现在为止一部也没有改编为电影的，也许以后会有机会。我说王小波的小说可以拆成活页来看，句句呢都让我们扼腕，乃至喷饭。就是亏他想得出啊，这就是今天我要讲的吧，就是王小波的有趣啊，也就是呢，他在这个《洪佛夜奔》在他这个前言里啊，在这个前言里所说的，说这本书里啊，将要谈到的是有趣，其实每一本书都应该有趣，对于一些书来说，有趣是它存在的理由，对于另一些书来说，有趣是他应达到的标准。王小波呢已经具有这个存在的理由了，但是我们绝大部分作家作品还没有达到标准。好的，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也感谢主持人宏伟啊，再次感谢，谢谢。前面有一位朋友提到了说这个王小波作品初出江湖的时候显得不合时宜，那么现在呢是否依然是这样啊？同时为什么他的读者会越来越多啊？这个问题是成立的。首先说他最初这个不合时宜啊，这种情况比如我就是在这个他去世之后才读到他的小说，这个主要是他没有发表啊，就是当时的我们的文学环境吧，啊，对他还不是简单的排斥，就是一时不能够领悟他的这种文学的这个魅力，这确实是用不合时宜这四个字也可以，这个问题好像是我们上一次啊讨论的时候提到过了，不展开来说。我们现在这个来回答，就是为什么他的读者啊会越来越多？既然这个依然不合时宜，是不是依然不合时宜姑且不论，读者越来越多确实是一个可喜的这个趋势。所谓这个越来越多呀，是相对而言啊，因为现在不是文学热潮的时候啊，不是这个八九十年代那种 很多人都读小说啊，读文学作品，不是那个年代，所以在当下这个时候仍然有这么多人这个读王小波，这个现象是可喜的啊。就像我说刚才在讲座里提到了，王小波的书呢在书店里都是畅销书而不是畅销书，这个在一般的作家当中并不是多见的吧。我觉得所以这个读者越来越多呀，我个人认为是普遍的文学的欣赏的水准啊越来越高了啊，就是这个当是文化程度的提高还是这个文化素质的提高，或者说文学修养的提高，是个全民的现象啊还是怎么着，我不能够做出判断。但是读王小波肯定是需要一定的文化的文学的素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反过来我们可以推断，就是现在的人们不再是那种简单的工农兵学者这个读者，或者说喜欢看故事的人啊，而是更追求文学的高级的东西的读者越来越多。那么在这个意义上，那当然读王小波的人会越来越多，而不是其他的那些这个作家或者作品。这算一种回答吧。另一个问题是这个关于王朔和王小波的，就是他们两个之间有什么潜在的关联。还有这个当年读书杂志上有一个躲避崇高是谈王朔的，这个确实是这样，就是躲避崇高这四个字啊来概括王朔是可以的啊，有一定道理的。王朔确实是在有意识的在躲避某种意识形态啊，这四个字来说王小波不大恰切啊，王小波并不是在躲避什么东西，应该说王小波还是迎头而上的，这是他我们说是他不够狡猾，或者说不讲什么发表策略啊，创作策略也是对的。因为王朔的创作的时期和王小波不大一样，所以在那个时候呢，躲避崇高至少是一种发表策略吧，我们可以想象的，也可以这个可以同情之理解。王小波不是，王小波是迎上去的，这个几乎他对于这个发表不是说绝望，起码并不是那么急急以求的吧。说到他俩潜在的关联啊，我不知道什么叫潜在的关联。实际上他们两个人直接的关联也有。首先呢，王小波对于王朔呢是这个应该说是很欣赏的啊，算是一头的吧啊，他也说过这样的话。首先我个人也是非常这个赞赏欣赏王朔的，王小波也是如此的，这个我们从王朔的创作当中不是指他编的那些故事了，就是他创作的指向应该说还是自由派的啊，当然这指的是王朔的早期的创作，他后来最后也写了一两个吧，他的现实意义啊就差了一些啊，首先作为我就好像兴趣就下来了一些，这件事也说明就是我们的这个出版的环境或者发表的环境越来越恶劣了，可能也是这个导致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王小波作为当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人尚在商榷，毕竟主题和文字不是文学的唯一标准，这个我愿意回答一下，这个在文学鉴赏这方面啊，我们应该是一种宽容的这个态度吧，因为事关是审美嘛，审美不能要求这个定于一尊的，所以说一种审美的取向啊，它不能够这个施之于所有的人，因为我非常喜欢王小波的这个，首先他的语言啊这种有趣，其次呢我又喜欢王小波对于现实的这种批判精神， 啊，即使他是写古代的诗和未来的诗，他的对于现实的这种批判是始终如一的啊。顺便也回答下边这两个问题，就是说到这个批判精神，比如说冯唐先生也对这个王小波给了较高的评价，但是我觉得冯唐的小说，因为我也没有几乎是没有看吧，这个我看到一些评论呢，或者其他人谈到他的小说，就现实批判精神而言，他不是王小波这一种的啊。接下来就是关于许多人教授的这个评价，就是王小波的语言呢不简练啊，甚至怎么样啊，让我来回答怎么看这个问题。这一点呢，我觉得许多人教授的这个评价，同时王小波也是他的学生嘛，这个评价我还是认可的吧。我因为太喜欢王小波的语言了，所以我不嫌其烦。但是作为小说，他应该写得更简练一些。王小波小说的这个冗长啊，或者说不够节制，主要体现在这个青铜时代这几篇，而他的这个黄金时代那几篇这个我们叫缺点啊，还不是那么很明显，甚至是没有的，因为他专心的在讲故事嘛。而这个青铜时代还有后边那个白银时代，确实有一些天马行空这种这个文本的狂欢啊，我虽然喜欢，但是我觉得要节制一些啊，字数上限制一些，更集中的来写这个故事和人物的一条线的话，也许效果会更好呢啊，而不能呈现目前这个状态，也许是这样的吧。至于说到王小波的这个关于性这方面的理解是不是受到了李银河的影响，我持这个怀疑或者干脆就否认的态度吧。因为这个他们两个的理解大体上是差不多的，有所偏重不同吧。比如说李银河博士呢，他主要是在自由主义的理念这方面去理解这个性，而王小波呢更多呢是在文学的意义上啊。可以说王小波这种性爱的描写啊，不管是在当时还是现在看来，都特别的独特，就是他和一般的文学性的那种啊，他跨越了那种性的这个抒情性的描写，而直接进入这个生物性的这种表达。所谓那个抒情性的描写，就是劳伦斯式的啊，就查特莱夫人的情人那种的啊，那是个这个范本。王小波不那么写，同时他也不同于这个金瓶梅啊，把性写的那么丑啊，借这个警示劝善的名义来展示性的丑啊，以此来满足那个看官的窥淫癖啊。王小波谈论性的时候，那口吻是特别稀松平常啊，白描画的啊，趋向于这个零度的口吻。他就说嘛，性爱这件事就是自自然然的啊，别鬼鬼祟祟。所以说在这个黄金时代里面，性是好的啊，是倒不能说是美好的，起码它不是恶的，不是丑的啊，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他的理解和李银河博士的关系不直接吧，甚至可以说是没关系。在解构意义这方面来说啊，王小波的这个青铜时代啊，写的那些古代故事，确实和鲁迅的故事新编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个周星驰先生也无师自通的把握了这个窍门，或者具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思维方式，是思维方式，或者说他领悟到了其中的东西。也在这意义上，我本人也非常喜欢周星驰的这种大话的这种风格啊，我觉得他简直可以和美国的伍迪·艾伦有一比。关于性虐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个人理解吧，性虐呢是一种这个生理现象，或者说是一种 性的这个取向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社会问题。那么当王小波，当王小波和这个李银河博士在这方面和乃至同性恋方面都有过专门的学术性的研究，并且出过专著。但是王小波在文学当中对于这些事件的描绘描写甚至很多，他并不是出于一种这个并不是出于一种性的取向问题来写的，而是把他们作为一种政治的隐喻啊，压迫与被压迫，戏虐啊反戏虐的这种关系来写的啊，而不是那种关于这个性虐的学术性的